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都系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最近去沙地阿拉伯咧，就满载而归啦，就喺嗰度咧就同沙地啊，总共签咗咧系差唔多6000亿美金，系由沙地啊系答应咧系捧钱咧系投资美国啊。咁另外咧又买咗1420亿美金嘅价值嘅武器咧，咁另外仲有卡塔尔航空公司嘅大手笔咧，一次过咧就购入210架波音机咧，咁令到一啲咧啊亲中嘅嗰啲咁嘅网民喺度欢呼话，中国退货50架波音咧就会重创美国嘅航空工业。你呢头咧啊退货50架咧，佢嗰头一间小小嘅卡塔尔一口气已经买210架。咁另外咧，英國方面咧，亦都會買價值100亿英磅啊嘅呢個咧波音客機啊，所以有時睇嘢咧就唔好坐井觀天。好多人咧就睇住自己咧個腳趾啊，睇住自己嘅肚臍啊，就覺得咧嗰度咧係人世間咧係全部嘅宇宙啦。例如咧呢個Donald Trump 啦，佢咧喺世界上咧華人社會咧引起好大嘅紛爭啦。但凡一啲咧係黐埋去 Donald Trump 啊，或者咧係講過 Donald Trump 幾句啊，係客觀嘅評論咧，就被界定為所謂嘅侵粉。嗱，而家全世界最大嘅侵粉咧喺華人裏邊咧嚇，特別係就得一個就叫黃仁勳，係出身於台南呢、這個超級大侵粉咧，今次咧是威絕祖宗十八代，因為他是坐總統的專機，由美國傍住 Donald Trump 一路去到沙地阿拉伯，而且是同台，是沙爾曼國王和 Donald Trump 和他自己。這件事就證明到就叫什麼叫識字就不如識人，不需要識字，但一定要識 AI。你認識到 AI， 如果叻到上天飛，你自然會認識人。首先第一個就是人會埋嚟認識你 ，Donald Trump 會埋嚟認識你。認識你之後咧，你就會 build up 到咧呢個全宇宙啊，中國上下5000年最強嘅 contact， 就係咧由 Donald Trump 介紹你認識成個沙地阿拉伯嘅皇室啊，或者其實都唔使佢介紹啦，英伟达咧呢间公司咧一早咧已经同沙地阿拉伯系有某啲嘅业务往来，但系今次咧你要知道6000亿美金呢张大单系透过 Donald Trump 系帮英伟达黄仁勋咧系立翻嚟嘅生意，你话系咪宇宙无敌啊？通常嚟讲咧，遇到呢啲咁劲嘅卡士啊咁嘅成就咧，啲华文传媒开足车就话呢啲炎黄子孙嘅光辉啊等等啊，呢啲几十年来都系咁啦。例如贝律铭啊，诸如此类啊，马友友啊，嗰啲咪话中国人的光辉嘅啦。而家呢句废话咧，近年都听唔到啦。吓，对于黄仁勋咧，吓嗰啲仇恨阿 Trump 啊，嗰啲海外嘅 KOL 咧，就半句都唔敢出声。点解啊？好简单，因为佢有钱啊嘛，有钱佢企埋去啊，咁样舐阿 Trump 法，舐到成6000亿美金啊，吓嘅 contract 翻嚟，你边个敢及佢啊？所以咧，嗰啲仇侵啊、鬧侵啊，或者憎侵粉嗰啲咧，喺銀紙面前咧，係一定會低頭嘅。呢個華人世界第一大侵粉，黃仁勳，你敢唔敢啡佢？你敢唔敢話佢係右翼法西斯？唔敢。華人世界第二大侵粉係邊個咧？就叫黎智英先生。啊，佢而家不幸咧就身在監獄啦，係嘛？喺4年多之前咧，佢嘅報紙咧係曾經呼籲啊 ，all in。全球的華人包括美國的是投票支持 Donald Trump， 這兩大有錢佬都是華人，都是超級的侵粉的冠亞季，但你就見不到海外的 KOL 在加拿大唐人街或者在香港或者大陸是夠膽罵這些區巨型侵粉半句。為什麼？我再強調，因為他有錢，有錢呢你就會收皮， 有钱你就会收爹，有钱你冇得讲道德，系咪啊？ 你系咪暗示或者明示咧？其实系因为你穷咧，所以咧， 冇错，你有事啊？ 你身为疑似， 系啊， 我一定穷啦，系咪先？ 我都穷啊！ 你疑似系侵犯，但系因为你穷咧，所以你成为众矢之的，又或者你成为右翼法西斯，呢、這个比喻都几好笑。因为事实上咧，即系我唔反对人咧对 Donald Trump 不满，因为我喺英国嘅发型 系啊系啊 ，Donald Trump 系啊冇错。 佢同我剪头发嘅时候，次次咧都同我讨论啦 ，Donald Trump 唔知点解，咁佢系唔中意佢嘅，因为佢觉得咧佢嘅人咧系比较即系 vulgar， 佢成日用呢啲咁嘅字眼，即系粗鄙啊，甚即系个人咧就冇乜品格啊，私生活啊紊乱啊，诸如此类唔紧要。咁我就同佢喺度倾偈嘅时候咧，即系我唔会憎佢嘅，因为佢本身咧。佢只係一個政見唔同，或者係一個對於領袖嘅要求咧，係有大家唔同嘅標準。但係我同佢討論嘅時候，譬如我用翻 Donald Trump 嘅一啲佢嘅政績或者立場啦，或者佢同民主黨拜登不同嘅之處咧，大家討論係好和平，唔會變成人身攻擊嘅。 哦，咁樣 嗱，所以其實個問題唔係個政見度，係一個人度啊。而家個問題就係你頭先提及啲，特別係加拿大嗰啲 KOL， 佢對於 Trump 粉係帶有仇恨，而多於 Donald Trump。嗱，我可以咁講，其實佢同佢唔似 Donald Trump 啊，佢又唔係美國人。 因為佢，但係佢疑似係識你， 關佢乜事啫？其實 Donald Trump 個傾唔成俄烏和談，對你唔大影響噶嘛，係咪？佢加呢個 145% 關税，你最多俾貴少少買嘢， 好奇怪 嘅，會攞你命啊！唔係仇人嚟嘅，但係。唔知點解佢哋對於疑似侵犯，特別係窮嗰啲，例如你或者我啦嚇，咁、那個仇恨啊大好多噶，唔知點解嘅喎。 喺啊亡人分隔離啊，我話俾你聽啊，就算嚇、啊、新鴻基啊，國家都係窮人啊，係嘛？你郭炳聯、郭炳湘都係窮人啊，因為佢係全世界最有錢咁滯啊。而家呢個就嚟啊，爬頭直追馬斯克啊，馬斯克係侵犯啦，就多人鬧啦，係嘛？又話佢樣衰啦，又話佢咧裁員啦。哈，黃仁勳係侵犯咧，輝達咧都奇怪，英語國家都冇咩人敢鬧喎，知唔知啊？ 冇人杯葛啊，奇怪，因為有一我揸車喺倫敦咧，有個傻佬咧拎住個大紙牌喺度，唔知喺度咩撈馬斯克定撈 Tesla 咁樣喺度咧，要你呼籲啊！如果你同意就平安啊，都傻嘅啲人， 傻嘅又唔會話 No Nvidia 喎， 係啊， 你咁講話叫人唔好用輝達啦， 係啊， 你唔好用晶片啦。哇！你個手提電話 iPhone 裏邊咪用緊啊？嚇，輝達嘅晶片咯，係咪？所以嗰啲反侵分子嗰種激動嘅情緒化咧，有時係直情啊，唔係有時 ，all the time 係無可理喻。啊，有錢你就唔敢反啦。啊，呢個第二，凡係 Donald Trump 擁護咧，你要反對嘅係咪 ？Donald Trump 主張強制遣返難民 ，Donald Trump 主張咧嚴打芬太尼 ，Donald Trump 咧主張咧取消咧。啊，國內嘅 DEI 係嘛？啊 ，Donald Trump 主張咧係狂加關税，樣樣都係錯。嗱，而家邏輯上咧就有一個咧係值得讀哲學啊嚇嘅知識分子去解呢個咧係天下第一哲學難題。如果你係一個深黃絲，你係一個咧黎智英嘅支持者，嗱而家咧你又遇到 Donald Trump 聲稱就話向中國政府交涉要釋放黎智英 ，OK？啱唔啱？咁喺呢个问题，你应唔应该反对 Donald Trump？ 嗱，你最憎恨嘅人咧，就系同你声称一度最崇拜，甚至系佢出过粮俾你写稿嗰个叫黎智英咧，就话咧系协助佢获得自由。 其实佢哋咧反 Trump 咧，唔系一个佢哋嘅原点，而因为咁样而反，例如你，其实系因为佢哋反对你先，或者觉得你咧。黑人憎啊，所以咧，你任何嘅主張， 冇錯啦 ，Donald Trump 咧就變成右翼法西斯，同埋咧你變成咧一個咧即係支持一個撒旦啊，一個暴君嘅人。所以其實個原點唔係，因為我點解咧？因為我覺得我嘅推論嗱，你聽下先，試下理解啊。因為 Donald Trump 對於佢哋嚟講冇直接利益關係， 冇錯。 但你本人對佢哋有直接利益關係。有型嘅，无型嘅，我 点解咧？我都唔识佢。 你咁多年都知啊？鬼叫你叫做香港第一才子啊！ 我又唔系住喺温哥华啊！死咯，我 鬼叫你以前光明顶咧，即系 个 收听率咁高啊！鬼叫你咧，今日风云谷咧，即系叫做一枝独秀咩？咁呢啲嗱，对于佢嚟讲， 多谢观众支持啫。 咁多嘅利益啊嘅瓜葛啦，我唔敢话冲突咧。 對於佢哋嚟講嘅影響係比較直接嘅。嗱，依個我抽身出嚟，好似唔關我事咁啊。雖然我自己都身受其害啊，但係既然係咁咧，就變成因為反你而反 Trump 啊。其實我覺得佢哋對 Donald Trump 係冇嘢，因為即係一個世界領袖對於佢哋嚟講，即係佢哋咁渺小，係嘛？你反 Trump 雖然係潮流啫，攞到得高地啫。但是不用那么激烈的嘛，对反 对咯，哇，十冤九仇， 不用好像杀你父母那样嘛。但是现在的原理就是这样，因为是个原点在你那里，不是在 Donald Trump 那里，你调转了。 我认识的在加拿大有一位香港的朋友，他不是说明显是支持 Donald Trump 的。那你也知道在温哥华这些地方，就是香港的华人大家都认识的。那没多久之前有一个这些华人的极度仇恨阿 Trump 嘅呢啲咧，社区领袖咧就 set 咗个电话群组，就成班咧当然系物以类聚噶啦。咁我呢位朋友咧就识得佢，咁佢系拉埋佢入群组。嗱，你有冇发觉咧？中国人咧好中意无端端整个群组咧，拉一啲三九唔识柒啊嗰啲人入嚟嘅。 呢啲大陆嘅用语，拉个群啊嘛。 佢话叫拉群，所以你拉你群入去咧，你佢见到。原来拉群入嚟，同埋一班人里面佢都识。咁既然你拉咗我入嚟啊，咁我就唔会拒绝啦，因为拒绝好似唔俾面啦。好啦，佢拉咗呢个群咧，原来日日喺度咧系数臭 Donald Trump。第二就系唐人街有边间嘢好食啊，边间嘢汤好，边间嘢蒸鱼好，系嘛？上上载嘅系啊，净系得两样。第一咧就系嗰啲食物嘅相，第二就系日日闹 Donald Trump， 尤其系美国竞选啊之后。尤其鬧得咧係變本加厲、歇斯底里。咁呢位朋友咧就冇乜點講嘅，係嘛？有時佢附和，但咧唔夠激烈。於是咧有一日喺最激烈嘅時候咧，嚇呢個管理人啊，呢個叫組長啊，點解你唔出聲啊？個個都喺度鬧阿某某係嘛？阿聰，點解你唔出聲？咁嗰啲嘅朋友就忍唔住啦，佢話你日日我心諗咧，佢心諗啊。日日你幾廿條呢啲咧唔相干嘅 message 咧，係懟入嚟我個手機，係加重我個雲端載量嘅負擔，係嘛？而家你逼我表態，你即係共產黨啫。於是佢話我就唔想對呢個政治咧係有太多嘅評論。點知咧就俾佢踢出群組啊！哇！呢啲好無辜啊，係嘛？喺兩一年前咧又唔係我要入嘅，你又拉我入，而家咧你又要咧踢我。當時如果我唔入，我俾面你我先入。我唔想入，但系而家你班嘢咧，你话我唔表态就踢咗我出去，哇！呢啲你话系咪就系共产党啦？所以我话中国人嘅基因里边咧系有文化大革命嘅，个骨髓里边咧佢哋系有呢个遗传嘅，系嘛？嗱，所以最近有一位朋友吓，即系愁眉苦面吓，佢话咧啊，俾人界定咧系侵犯，我话点解啊？诶，我明明咧其实我都系支持民主派噶嘛，咁多年吓。啊，咁點解會俾一啲朋友咧？佢哋其實又支持啊，釋放黎智英，又話咧，啊，我支持啊 Donald Trump 咧，好撲街咧。我話好簡單啫，我教你點答翻。我話你係《蘋果日報》咧20年嘅忠實讀者，黎智英咧講乜咧，你都認為係啱嘅。譬如話每年咧六四嘅燭光晚會咧，《蘋果》頭版咧叫今晚咧9點到，你就一定到嘅。嚇，每年咧叫七一個大遊行咧。他说今天三点维园见呢你又见的。是吧到尾啊他苹果说全力支持 Donald Trump， 你当然信晒啦。你不是说你被苹果洗了脑咯。洗了脑啊 ,Donald Trump 叫什么我就支持什么咯。是吧所以你不是说给他听咯。凡是支持黎智英的呢或者苹果日报的呢你又在这里痛恨 Donald Trump 的呢、啊、你就即是出卖紧背叛紧黎先生咯。所以呢呢啲黃絲咧，或者係喺海外嗰啲民主嘅朋友咧，有時佢哋真係陷於一個咧一個邏輯嘅困局啊！嗱，今日我哋唔係講對定錯，都係講個邏輯。翻嚟就我一早都講叫 follow the money， 三個字叫錢作怪，有錢就唔敢趌噶啦。無論係黃仁勳你擁有輝達，定係擁有一間咧係以前好勁嘅報業集團，總之有錢，佢身家咧大約啊。黄仁勋就不多是吧是大约是10000多亿啦是吧港纸都不止添啊。咁另外那位黎生全盛时期听讲都有呢是过100亿咪就是咯是吧有钱你就会崇拜黄仁勋真的好叻啊我觉得。真的叻啊。这个呢就是 识人不识字咧，就不如识人。识人仲要识 I T， 系嘛？你当你 I T 劲嘅时候，啲人就会识你啦。点解今次黄仁勋咁犀利咧？嗱，主要咧就系 Donald Trump 大协咧大笔嘅生意俾佢，6000亿里边咧，令到啊呢个辉达咧系可以喺沙地阿拉伯同沙地当地一个咧 I T 嘅集团叫 Humain，H-U-M-A-I-N 系嘛？啊嚟到咧系合作。咁咧喺呢个沙地阿拉伯咧个 I T 咧犀利啊，如虎添翼啊！因为咧沙地阿拉伯嗰处咧就好多油田啦，咁啊油田咧好多油井咧就可以用 AI 咧人工智能去勘探石油嗰时咧，就会帮助系作出一啲咧石油蕴藏量唔同地带嘅分析，啊呢个咧就会令到咧啊开采石油嗰个效率咧系会增加同埋更加快。另外咧沙地阿拉伯啊同埋成个海湾咧系因为 Donald Trump 同埋黄仁勋嚟咧。将会建成一个未来21世纪啊下半叶啊系最大嘅高科技人工智能中心啊呢个分分钟咧系由佢后边有钱啊中国咧都亦都喺度搞紧啊自己嗰啲晶片啊咁啊佢都有人佢系13亿人但系咧佢冇钱沙地阿拉伯嗰啲系真系钱系嘛而且咧沙地阿拉伯系美国真正嘅盟友佢将会咧系用。啊！呢、這个黄仁勋啊，呢、這个出产嘅晶片吓、啊，大批咧系运送，然后咧喺嗰度咧发展人工智能，啲 iCloud 叫云端啊，吓、那个服务同埋咧等等啊，开伺服器啊呢啲咧系不得了嘅。嗱、啊，所以咧今次黄仁勋啊嗰、那个辉达咧个股价 bling bling 又上，跟住咧佢即刻翻去啊嗰个台湾嗰处咧，又是咧系祭祖啊，系咪同啲乡亲一齐饮食？所以黄仁勋点解系攞正牌呢佢讲到明台湾系一个国家，点解冇事呢点解可以直接咧翻大陆呢你唔敢围剿佢，因为佢有钱啊嘛。喺中国人眼中，除咗食就系钱啊。佢宁认呢两样嘢，咪大家大佬唔好扮嘢啦，系嘛？唔好讲爱国啊，唔好讲呢啲咩人权啊咩嘢，总之系有银子。好啦，最重要嘅就系、是、吓。Donald Trump 和沙地签署咧，系能源、国防和矿业等等领域。当然有一个咧，风险就系咧，佢叫 Donald Trump 咧系特赦对叙利亚嘅制裁。嗱呢方面嚟讲，中国系咪啊系冇后门入咧？都唔系啊，因为沙地阿拉伯以往同中国啊呢几年咧都有好密切嘅 AI 咧研究嘅合作项目，我一阵再讲。所以就算你黄仁第一黄仁勋靠唔靠得住？啊！佢始终咧个名咧个姓咧，俾你讲俾你听，系黄河嗰个黄，系黄皮肤嗰个黄。第二就系、是、沙地阿拉伯呢啲王储靠唔靠得住？啊，就算咧你而家同佢签署协议，吓、唔准嗰啲 AI 技术咧系运俾中国嘅话，佢哋会唔会遵守？中国随时可以喺后门咧喺呢个沙包喺个米袋嗰度咧，又是咬一个窿。嗱、呢个咧时间就喺中国嗰度。所以呢個亦都唔係話等於 Donald Trump 咧係可以乾枕無憂，就此可以完全圍堵中國㗎，係咪啊？阿鮑生， 嗱，今次咧黃仁勳跟隨 Donald Trump 去到訪沙特咧嘅意義好重大啦。除咗喺政治上邊咧，即係重申啊，美國同埋沙特因為以往嗰個記者拉舒吉嘅事件咧，就終於而家回復翻一個正常嘅狀態啦，可以咁講。而最重要，我哋集中去講咧，今次咧黃仁勳嘅輝達咧係攞到一個好大嘅 permit 啊，可以咁講，即係一個授權咧，就係、是、因為之前咧卡舒吉嘅事件咧，美國對於沙特咧係有一個晶片限制嘅啊，但係今次咧係解除咗，容許咧輝達咧去售賣咧18000張 H300 呢啲人工智能晶片俾沙特去發展頭先你所講阿拉伯嘅主權基金。就是 Humain 呢個咁嘅人工智能嘅新初創企業，咁所以咧，根據彭博嘅推演咧，即係黃仁勳本來個身家係800亿美元，而家暴升咗20%，過1000亿美元，即係接近你所講嘅一萬億啊嘅港幣嘅身家。咁而且咧，呢張單咧唔止係惠及咧呢個輝達嘅，因為 AMD 咧同時間亦都攞到。一張大單所以蘇峰之另外一個同黃仁勳分庭抗禮嘅 AI 界嘅 CEO 咧，亦都係受惠。咁點解咁重要呢因為其實發展人工智能咧， 資金是最重要，因為呢這個 R&D 這個研發的過程呢是需要投入大量的錢，而且在電力的需求方面呢是很龐大，所以呢在資金越多的情況之下呢，發展人工智能它將來的成功的機會呢或者個速度呢是會決定性。中國不是沒有，好像你說中國是有人有技術，但是它的資金呢你怎麼比較去跟美國和沙特阿拉伯這樣的級數、所以現在這場未來的戰爭呢，不要講個結果先，現在首先就是講彈藥，現在有了沙特和美國的合作、沙特提供資金，美國提供這個權限，而這個輝達 AMD 就提供技術之下呢，這個三角形資金這個政治的授權和個技術的突破呢，這一點就是未來人類的 AI 發展方向的一個重心了。 在前年呢，王儲沙爾曼的拍板說要擴建這個超級電腦中心，宣布是向黃仁勳的輝達購買3000粒這個叫 H100GPU 圖形的處理器，建構超大型的 AI 資料運算中心。另外它下一代沙地阿拉伯國家級的一個電腦就叫 Shaheen3， 叫 Shaheen、這個第三型，重要是追加700粒黃仁勳，剛剛是創造最先進 AI 運算的這個叫 Grace Hopper 的晶片。這些一早已經鋪了電了、沙地呢是超大型的，還要建立一個 AI 資料運算中心、但是沙地呢是遊走於中美之間，Donald Trump 咧係唔係信得過？首先咧，你睇下另外一邊，沙地同中國石油貿易嘅關係十分之密切。中國賣俾沙地阿拉伯大量嘅軍火，喺過去五年咧賣軍火咧就已經增長咗咧係4倍。沙地嘅通訊部長咧就2022年咧就從中國咧係簽署戰略夥伴關係，包括咧係承諾喺 AI 咧嗰方面咧係中國同埋沙地阿拉伯緊密合作。有見及此，拜登政府已經擔心咧，就係嗰陣時美國嘅晶片咧同埋軟體技術經由沙地阿拉伯流入中國，而沙地嘅國王就係下邊咧，佢下開咗一間咧係科技大學，係嘛？呢間科技大學咧就類似於即係中國嘅清華同埋香港嘅科大，呢間沙地嘅科大咧就由大手筆咧係成立嘅，就喺紅海邊一個地方叫吉達。就在2018年呢就已经聘请了在中国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刚刚卸任的陈凡昌去了这个沙地阿拉伯的这间科技大学做校长。陈凡昌虽然是一个香港人，他的姓叫 Chen， 就不是 Chen， 但是呢他是非常之是反美，还有呢是极力主张拉拢沙地阿拉伯和中国知名大学合作。陈凡昌去到那里做了校长呢，就不斷聘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嗰啲海歸派嗰啲科學人員咧，過去沙地嗰度咧係一齊咧係揾食，其實講俗啲啦，係嘛？咁咧就所以咧喺正式生成啊呢個人工智能嘅熱潮之後咧，就陳凡昌咧佢係擁有數學啊、計算機啊，即係 computer 等等嘅特長，帶住咧中國嘅研究人員咧，同中國深圳嘅中文大學、深圳大數據嘅研究院。就共同要发展一套以阿拉伯语为基础的一个 ChatGPT 的模型，阿拉伯文啊，这个几劲啊。拜登那时候就算老人痴呆都已经知道了，就当时的商务部美国下令是禁止辉达 H100 等 AI 晶片是卖给沙地阿拉伯国家，即是不发给他们的出口许可证。拜登政府的禁售令就令到沙尔曼王储呢那個 AI 夢呢是蒙上陰影，因為沒有了黃仁勳提供的晶片呢，沙地的 AI 呢是沒有辦法實現的，是吧？好啦，其實呢就很簡單的，是吧？沙地如果要發展 AI 就需要黃仁勳的晶片來打造。在這個時候美國就下令由拜登交棒給 Donald Trump， 如果你想我跟你解凍是帶黃仁勳入來是轉移技術，你除了磅水之外是不能夠在你這間沙地的這個科技大學聘任任何中國人去做這些科技研究的主管。於是沙地阿拉伯政府非常現實，就請走了陳凡昌， 由英國咧揾咗倫敦大學英皇學院 King's College 啊嘅前校長一位神經科專家，叫做拜倫爵士啊，嚟到咧係接掌沙地阿拉伯嘅皇家科技大學。所以咧啊，呢個拜倫咧喺舊年咧就已經咧係出任啦。喺公開場合嗰度咧，佢亦都一個英國人都好圓滑，即刻俾記者問：喂，咁你而家你呢間皇家嘅沙地大學裏邊有好多中國合作嘅研究科目喎、哦？咁咧啊，呢、這個拜倫爵士話：我咧當然同中國咧係我覺得係非常之友好啦。之但係我會嚴格遵守美國頒布嘅規矩同埋咧係法律，係嘛？啊，所以咧嗱呢位咧拜倫爵士已經82歲。而陳凡昌咧係73，佢揾一個更加老嘅嚟到代替老嘅咧，嚇你話咧呢個美國啊嗰個禁令咧係幾嚴苛係嘛？係咁，所以但係其實下邊咧呢個皇家嘅阿拉伯嘅科技大學，仲有嘅 AI 發展計劃，亦都好多中國科技專家，有一個咧啊就叫做高恩，呢、這個高恩咧係清華大學出身係嘛？另外咧就有一個。再生能源同埋咧叫储能 （renewable energy and storage technologies） 嘅中心联席主席，亦都系一个中国人，系叫做赖志平。佢咧就协助咩咧？沙地阿拉伯咧系研究由海水嗰度咧系提炼锂镰、锂离子啊、锂啊，系浓度咧要提高咧系40000倍。而参与啊呢个 project 嘅研究人员全部咧系来自中国。嗱，而家跟住拜伦爵士。做咗呢个皇家科大校长之后，恐怕呢班中国嘅精英咧就会逐步清洗，因为咧而家你既然啊收得我黄仁勋俾你嘅晶片咧，你既然傍水咧，就一定 Donald Trump 咧就会话事噶啦喺呢方面。 嗯， 之但系咧嗱，你会唔会皇家科技大学里边咧嗱，而家中共嚟讲系点样控制咧？就派一个咧党委小组入嚟咧，系日日及住。你美國會唔會咧？定係你 Donald Trump 領咗錢之後，嘻嘻哈就走人咧？其他部門會唔會跟進咧？咁黃仁勳喺側邊咧笑口噬噬，因為佢個股價咧係上噶啦。係呢個人啊，佢裏邊啊嗰個輝達啊，又有冇美國嘅人喺度夾住咧？嗱，呢個咧就係問題，因為以中國咧佢嗰個控制之嚴格咧，佢係唔理你啊。香港嗰啲大財團都有黨委書記入咗嚟做非執董啦。啊，你呢個呢一個。產業鏈你怎樣再一次防止呢是中間漏了料出去呢，這個就是對 Donald Trump 那個挑戰。所以我們對 Donald Trump 的評論呢，我就絕對不是一面倒的。我會說這條友呢，你要防止他粗疏，是吧，立了呢，他當然是交到功課了，立了錢啊，嘻嘻哈哈就走人。跟著他 follow up 呢，這些堵塞這些漏洞呢，是拜登呢，又不行。佢又唔掂，如果唔係中國點會咁快嗰啲比亞迪做到咧咁多咧，係嘛？所以長遠嚟講，你美國鬥唔鬥得過中國？你加埋沙地阿拉伯嘅話，呢個係一個問題咯，係咪？ 嗱，隨住我哋之前嗰集咧提到咧，美國商務部提出個 guidance， 即係個指引咧，就係話如果使用咧華為嘅人工智能晶片，可能違反咗嗰、那個佢哋嘅法律咧。嗱，你夾埋依條新聞你就知道啦。其實今次美國啊。Donald Trump 去訪問，帶埋咁多嘅科技人員咧，就係、是、要沙利阿拉伯歸邊。歸邊就喺人工智能嘅領域上邊咧，係向同美國結成一個同盟關係。因為今次除咗輝達黃仁勳攞到大單之外，另外就 AMD 嘅蘇之峰咧，亦都攞到同呢個沙地合作嘅晶片之外咧，另外仲有好多嘅美國公司。其實都受惠，不過傳媒就少報導。例如亞馬遜旗下嘅，亦都會同佢同呢個頭先你提及嘅 Human 依間咁嘅沙地嘅人工智能嘅集團咧，去發展50億美元嘅人工智能區，即係一啲類似係可能係自動嘅倉庫啊、自動嘅物流啊依啲供應鏈啊。另外高通啦，亦都係咧同佢簽解諒解備忘錄啦，將佢哋雲端。的平台經驗放入去沙特的 AI 系統啦，還有其他種種不同的科技公司，即是將美國所有最高科技的公司和沙特是結成恩親，另外再利用沙特阿拉伯大量的資金去發展。因為王儲沙爾曼呢，他是跟他阿爸那輩很不同，阿爸那輩就吃這個石油吃一輩，想著 但呢個沙爾曼呢，其實真係有遠見，同埋呢佢真係在言起行，佢唔係二世祖，佢唔係二世祖，佢好快好早已經想將沙特阿拉伯轉型。嗱，無論喺個政治上面佢開始行一啲相對地開放世俗化嘅措施之外呢，佢好想將沙特阿拉伯由石油轉成一個高科技發展嘅方向。所以未來佢投入嘅錢呢係舉國之力。嗱，呢一點呢唔係一啲國家呢一去發展呢啲科技嘅時候，大家每一層呢去鬥嗰啲油水，或者中飽私囊，或者利用發展呢個晶片呢作為貪污嘅工具。今次其實佢好清楚，佢投入嘅以石油資源嘅財力呢去幫美國去發展呢啲高科技嘅人工智能，而配合黃仁勳呢啲科技嘅大佬呢，嗱呢點呢就叫做水到渠成啦。因為黃仁勳雖然係富甲一方，或者叫輝達呢，而家已經超越咗蘋果呢，成為一個更加大嘅呢個上市嘅價估值啊。但係呢，始終黃仁勳佢面對嘅都係資金嘅壓力，因為股價嘅情況啦，同埋呢因為要發展呢個 AI 晶片呢，你前期投入嘅資金實在太龐大，你賺返嚟嘅錢呢全部投返晒入去。咁所以而家有呢支大水喉，呢支超大水喉射住呢，跟住呢你就要睇下美國嗰個 AI 嘅發展會唔會呢係更加高速啦。 所以黃仁勳呢第一個傍友呢係傍住呢個 Donald Trump 去沙地阿拉伯，其他呢甲骨文啊、 Google 啊、微軟啊都有代表呢跟呢個代表團去、跟呢個訪問團去沙地啊，呢個好大嘅陣容啊，係咪？咁所以呢個呢係下令沙地阿拉伯同埋整個海灣呢嘅集團係歸邊，將呢個黃仁勳呢喺呢隻馬騮呢搵條鎖鏈鎖住，然後呢另外嗰一端呢係揸住 Donald Trump 啊呢、這個白宮啊，呢個管治團隊嗰隻手，另外就係咧，亦都要鎖住沙地阿拉伯，就係、是、呢兩件嘢，係嘛？就係、是、咧，美國咧係唔會放心嘅，尤其係呢個黃仁勳咧，係曾經同過中國咧度身訂做呢個 A800、H800 同埋 H20 嘅晶片 ，H20 嘅晶片特登係為中國咧係製造，咁啊喺呢個拜登啊嘅壓力之下就已經停咗產，咁而家 H20 咧就準備。就是为这个沙地阿拉伯生产。所以现在沙地阿拉伯今次呢在这里磨拳擦掌呢是想着呢是做大事的。不是斋托吹水的，是吧？咁呢尤其是同美国进一步的加强。你好需不需这个时候你中国香港特区高调宣布要建立呢香港同沙地阿拉伯之间的关系，仲找特首啊这些呢高官走去访问。咁你即係咩意思？你覺得會唔會有嘢攞到返嚟呢？你仲咁高調走去話要建立同中東之間嘅嗰個貿易往來，你估美國佬唔知唔知呀？你又想借呢條水呀係伸隻手入嚟攞嘢呢，係咪呀？你簽署咁幾十項嗰啲協議呀，乜乜乜乜辦公室呀，就意欲何為呢？你咁樣最近呢大動作係咪更加令到呀美国政府将你香港同埋中国进一步捆绑呢，系咪？所以呢就係、是、你去伸隻手过去，或者搭条路过去天方夜谭嗰个国家到底此路通唔通呢，咁你就要问过 Donald Trump。 所以呢点解我哋上一条快讯讲呢个俄乌战争和谈呢Donald Trump 好似有啲褪态同埋意兴阑珊呢因为你对于啲生意人嚟讲呢最紧要开单。呢張單咧實在太大啦，同沙地阿拉伯，所以其實佢啱啱完成咗一個咁大嘅交易，亦都幫波音攞到咁多嘅訂單啦。另外軍售嗰度有千幾億美元咧，喂，佢真係開心到呢、這個落泪忘返。所以對於俄烏戰爭究竟傾唔傾得成，佢直情將個波射咗俾教宗，叫教宗跟啊，佢當咗教宗係佢條僆，即係好似咧。叫下面个 CEO 咧，唉，唔该你啊，你同我搞掂佢啦，佢都冇心机嚟，所以你仲喺度讨论紧俄乌战争嗰个和谈咧，对于 Donald Trump 嚟讲，佢已经系当系小菜一碟。 所以点解教宗今年要选个美国人啦？当佢呢个教廷晚晚啊喺度开会嘅时候，晚晚咧系喷啲黑烟出嚟嘅时候，你觉得美国政府有冇喺幕后运作啊？系嘛？选咗嗰、那个。美国人出嚟之后，那个亲中个国务卿咪俾人即刻俾人炒鱿咯，系嘛？所以呢个世界好多嘢咧， 人在做咧，就美國佬在看，佢唔出聲咧，唔等於佢蠢。有好多嘢咧，就欲擒先縱嚇、啊。你哋啲人咧喺出邊呀呀威啊，打敲鑼打鼓啊，係以為呢個世界任你行咧。啊，其實咧，西人咧，當然佢有蠢嘅一面，但係亦都咧裏邊有部機器咧係微精木器嘅，係嘛？所以咧，今次嗱，你點樣樣向沙地嗰處係埋手攞嘢咧？啊！中國方面，與其你叫中國香港特區派咁多個代表團啊，咩羅淑佩啊、特首啊嗰處咧，你係攞唔到嘅。你不如咧就買通啊呢個皇家沙地阿拉伯呢個科技大學嘅英國校長，佢今年82歲，叫個拜倫爵士，人已經老啦。啊，你可唔可以啊？在大陸啊，彈兩件正嘢過去，係嘛？ 80幾咯， 一啲係用嚇， 唔好玩嘢啊！ 一啲係用最古老嘅方式啦，80幾咁啊，跟住啫。啊，物理學家楊振寧啊，80幾都整一件28歲嘅雍凡啊，呢條橋啦，萬事萬靈嚇、啊，倒不如你喺呢個穴位嗰度啊，係插支針咧。就仲好过旨意啊！香港特区政府派代表团去访问， 我觉得香港特区政府咧都要学下 Donald Trump 啊！你去到卡塔尔，净系攞个免签翻嚟做乜鬼啊？有咩用啊？咁实质上有冇单开先啦、 啊？系啊， 对于香港嘅企业，我唔理你系旅游业啊、生产业啊、服务业啊，究竟有冇具体嘅投资啊？喺卡塔尔度攞到翻嚟咧，你净系攞个免签，咁即系调转，你叫香港人过去使钱啫。容易啲過去使錢啫，咁啲錢即係去人哋度使，人哋梗係俾免簽你啦，係嘛？ 所以咧點都好啦，即係身為亞洲人咧，見到黃仁勳咁威咧，相信都大家有面嘅，係嘛？啊，呢、這個咧對於亞洲人亞裔啊，啊喺呢個美國啊，啊嗰、那個知識嘅領域嗰度謀職啊，我講理工嗰方面啊，係應該有啲幫助，會減弱少少咧呢個排華嘅阻力嚇。啊咁啊，黃仁勳咧，你加埋咧，佢開口講嘢成個美國人咁樣咧，佢冇嗰啲咧係鬼鬼祟祟啊，嗰啲咧斯斯縮縮咁嘅作風咧，就希望可以咧係減少所謂嘅種族歧視啦，唔好搞到咧一啲 KOL 成日投訴咧喺英國俾人啊，俾人歧視。 黃仁勳係最大公因數嚟嘅，即係喺嗰啲反侵啊、支持侵啊、小粉紅啊，或者台灣嗰啲本土嗰啲啊。或者一般嘅即系支持民主嘅人咧，佢系最大公因素，所以黄仁勋呢个人值得再讲，因为佢系另外一个公关好成功嘅人，佢可以真系唔系舐两边，佢系舐四边啊，全部都系咧啊支持佢嘅。 所以你话啲大陆啲中国人啊，咩系现实啦，系嘛嘛啊，你够胆开火啊，系针对长和啊嘅嗰个啊家族集团，你敢唔敢夹黄仁勋半句啊？台独分子兼头号侵犯，系嘛？稳如泰山，咪就咁解咯。 我唔要求佢依人反黄仁勋，好似反 Donald Trump 咁犀利。但起码你同马斯克同级啊，因为佢哋两个都系 Donald Trump 嘅左右手嘛。一个就新贵，而家就黄仁勋。之前 Elon Musk 就可能而家咧就比较啊，即系意兴阑珊咁啊，行开咗自己玩。咁而家轮到阿黄仁勋埋佢啦。 而家變咗新貴啊！第二條女嚟嘅，第一條就係馬斯克啊！ 玩完咗啦， 就係黃仁勳啦，馬斯克玩完啦。黃仁勳同馬斯克平起平坐，你話威唔威啊？ 你反得馬斯克，你就反埋黃仁勳。 係啊， 係咪先？ 啲白咗點解唔敢反啊？嗱，我話俾你聽，一旦白咗喺度鬧黃仁勳咧，你隔離嗰個同事，你個住喺美國、加拿大咩？你就話個白咗係 racist， just because Jensen Huang is an ethnic Chinese。So you are his hater, you are racist, aren't you? 咁嗰个白咗自然会收声噶啦，教你照，即系万一少数有啲人喺啊听紧风云谷嗰啲，啊听到你喺职场有个鬼佬够胆喺度闹黄仁勋咧，你话佢系极右嘅种族主义者。 啊，黄仁勋咧 ，shut him up，OK， 系一个成功嘅谷爱凌例子。谷爱凌咧就衰咗啦，但黄仁勋喺。呢、這個中國人裏面咧，佢就當佢係 Chinese， 台灣人就話佢係台灣 ese， 啊點都好啦， 美國人就話佢 American， 係嘛？ 呢啲咪講實力咯， 係嘛？ 呢就叫實力、啊、所以頭號侵粉又好，你憎恨侵粉又好，如果你冇實力咧，係冇用嘅，尤其係憎侵粉嗰啲，你有冇佢咁有錢嘅億億萬萬分之一？有你先至好出聲，就係、是、咁現實 ，otherwise。冇資格出聲係嘛？侵咩粉啫？